芒果 TV、喜马拉雅联合出品，光合积木制作，晋江文学城 Priest 原著，古风玄幻多人小说剧《六爻》第47集。 韩渊默默地闭了嘴，紧紧地跟着他的三位师兄，半个山坡的人都在看他们，那眼神或讥诮或嘲讽，好像在看一群灰溜溜的丧家之犬。少年人天不怕地不怕，最怕的就是别人瞧不起。在这一点上，不说程潜，就是严征明、李云甚至韩渊都是一样的。李云蓦地偏过头去，粗鲁地抹去眼眶里转了大半圈的眼泪。就在他们一行快要离开讲经堂的山坡时，身后忽然传来一声暴喝： 站住！ 随后一道人影一起一落，不偏不倚地挡在几个人面前，正是那棒槌一样的穷酸道姑唐晚秋。他在东海上与大魔头蒋鹏那以卵击石的一战让程潜受益匪浅。程潜甚至想过，以后如果他们在青龙岛上常住，他一定要找个机会去拜会一下这位我行我素的唐真人。却没想到青龙岛不是那么好住的。此时他满心迁怒，连带着对唐晚秋也没什么好感。见他拦路，程潜回首将严征明腰间的佩剑解下来拎在手里，在胸前一横，颇为不客气地说道： 唐真人有何指教？ 蒋经堂难道是菜市场啊？说来就来，说走就走。 听闻此话，一边的李云勉强压下心头火气，握紧了身侧的拳头，舌尖狠狠地在上牙膛抵了一会儿，这才勉强用比较平静的语气说道： 我们已经禀明了周总护法，宋掌门师兄前去。 方才那一下难道能将他摔残了？需要你们这许多人抬着他一个人？用不用我再替你们叫一辆八抬大轿来？ 我们 程潜蓦地上前一步，他此时简直是狗胆包天，在李云惊惧的目光下，毫不客气地对唐晚秋道： 让开。 唐晚秋的目光扫过严征明，落在程潜身上，冷笑道： 哼，恼羞成怒。啊，我明白了，你们是打算从岛上逃走吗？一群废物。 程潜握住佩剑的手指缓缓地往上移动了几寸，唐晚秋仿佛不知什么叫做适可而止，仍然不依不饶。 怎么，我说的难道不是事实？难不成你们也有羞耻之心，觉得屈辱了？ 程潜悍然抽出了严征明的佩剑，毫不吝惜地将大师兄那价值连城的剑鞘丢在地上，罔顾身后师兄师弟们的惊呼，不计后果的一剑削了过去。程潜这小半年以来每日五个时辰的练剑，不说一日千里，此时起码已经能将气感融入剑招中了，只是平时用的都是木剑，威力始终是有限的。这日他第一次碰真剑，竟将一招鹏程万里中的少年游掀出了一股毫不留情的杀意。 来得好， 他连剑都没有抽出来，直接用剑鞘一迎，剑锋未至，两股高下立判的剑气已经撞在了一起。程潜手腕顿时一麻，虎口处竟然裂开了一条小伤口，而他不但没有弃剑，反而硬是直接变招迎了上去。这是上下求索中的一个变招，周而复始。金石之声再起，唐晚秋一翻手腕，剑鞘在空中翻转，正压制住程潜不知进退的剑招。蒋经堂右护法之威直接将程潜压制的单膝跪在了地上。 住手，小潜！大师兄，让小潜快住手！ 严征明的嘴唇上没有一丝血色，他神思仿佛能行千里，一个声音疯狂地在他心里叫嚣着： 你让一个孩子替你出头，你拿着掌门印有什么用？ 你活着有什么用？ 但他的身体却好像被冻住了，一动也不能动。凡间富贵如浮云，来去无踪。剥去金玉其表，严征明感觉自己的胸腹要害好像被人毫不留情的一刀剖开，将他一枪败絮，袒露于朗朗乾坤之下。唐晚秋不怒反笑， 怎么，你还想和我过招？你家大人没教过你自不量力四个字怎么写吗？ 程前两鬓的头发都叫冷汗浸透了，他突然压抑地咆哮了一声，吃力地将手中佩剑翻转了一个角度。少年那尚且细幼的骨头嘎啦一声，他似乎也不知道疼，铁剑逆行而上，指向唐晚秋。扶摇木剑第三式，事与愿违，此剑叫做孤注一掷。唐晚秋一双扫帚眉狠狠地一皱，利剑尖明出鞘，雪亮的剑光只一闪，吐起胡落间，程前已经摔出了两丈之外。他冷哼一声，还剑入鞘。 你就是心无旁骛的练剑，起码还得练上百八十年才配做我的对手。但我看没那一天啊。像你这种还没上路就已经怕了的。 我不怕你，唐晚秋。 程前以剑尖撑地，拼命地想要重新站起来，偏头擦干净嘴角的血迹，哑声道。他认为自己是孤身一人的时候，感觉上天入地他都自可来去。一个人，登临绝顶也是一个人，坠入深渊也是一个人，哪怕掉了项上人头，也不过就是碗大的一个疤嘛，有什么好怕的？然而他不知不觉中就有了一大堆软肋，随便敲哪一条都够让他痛不欲生的，让他不得不违心退让。程前狠狠地盯着挡在他面前的人，咬着牙， 我不怕你，我不怕任何人。 程前几次三番地想站起来，又几次三番地摔回去。少年人长个子时略显纤细的身体，在宽大的长袍下不住地颤抖，却没有一丝瑟瑟之意，抖得严征明的视线一下就模糊了。他突然大吼一声，猛地挣开李云的手，上前一步抱起程前。 你是烂泥吗？ 严征明胸口仿佛有一把刀，一遍又一遍地狠狠地戳着他。扪心自问， 你要让扶摇派从此也变成一个深山里缩头缩脑的烂泥门派吗？你要让列祖列宗在九泉之下九天之上蒙羞吗？你要将师父苟延残喘在畜生身体里拼命传承的血脉断绝吗？你算哪门子的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开山第一人？ 严征明胸口急喘几口气，满眼血丝，骤然地扭过头去，毫不退缩地回视着唐晚秋，一字一顿道， 我们没说要走，就算要走，也不是现在。 唐晚秋顽石一样毫无触动。严征明有些艰难地扶起程前，径自从唐晚秋身边走了出去。李云与韩渊连忙跟上。这一次唐晚秋没有阻拦，他树桩子一样地在原地戳了一会儿，待他们走远，才面无表情地将乱七八糟的长发一拢，形影单只地拉里拉他。蒋经堂有巡视的道童远远地看见他，忙谄媚地跑来见礼。 见过唐真人。唐真人怎么来了不进去？周真人在开讲堂 呢。唐晚秋头也不抬地拿话糊了他一脸。 我平生大耻之一便是与此人为伍。呸！ 说完他就像个螃蟹一样横行霸道地转身走了。从蒋经堂到山坡客房的路长得好像永远也走不完。唐晚秋毕竟还是手下留情了，程前除了被他自己逞强崩裂的手以外并没有受什么伤，一口气缓上了就没事了， 只是依然走得十分沉默。终于，在快要到达门口的时候，李云忍不住开口道： 大师兄，我们以后怎么办？ 严征明心里全无头绪，感觉前路漫漫无终点，但他不想让师弟们看出他的手足无措，所以努力挤出了一个与平时殊无二致的表情，看似漫不经心的道： 那谁知道，走一步算一步呗。 韩渊更不含蓄一点： 大师兄，我们什么时候才能不受任何人欺负？ 这问题严征明实在答不出，他只好默默地在韩渊后脑勺拍了一巴掌，心事重重地回去了。有的人或许天生就习惯心事重重，鸡毛大的一丁点事儿也要在心上挂上个十天半月。严征明却不幸恰好是个心有天地宽的，他将自己关进屋里，屏退了一干道童和侍女，试着和他鲜少乱如麻的心绪和平共处，然而没有成功。直到日头西沉，他依然一脑门焦头烂额。他明知道自己应该立刻爬起来去后院练剑，或者立刻拿起他的刻刀，再或者他应该迫不及待地打坐用功积累真元，可无论哪个，他都无法静下心去做。严征明胸中千头万绪，不知从何思量起，他终于长叹一口气，仰面往床上一倒，呆呆地注视着自己的床幔，挖空心思地给门派想一个出路。可惜他短暂的人生中光注意皮相了，那里就算挖空了，也实在挖不出什么真材实料。 唉， 严征明叹了口气，郁结之气无处发作，恨不能大叫大闹一通。就在这时，屋门忽然吱呀一声被推开了。严征明深吸一口气，带着点不耐烦道： 郑石，不是说了我已经睡下了吗？ 是我。 严征明一愣，从床上撑起半个身体，探头看了一眼。 铜钱，你怎么来了？ 程前手里拎着一个小药瓶，大约是治疗跌打损伤用的。自从他每天给自己加了一个时辰练剑时间后，身上就经常飘着这种不大明显的药味。 来看看你的摔伤。 严征明一时沉默下来，任凭他粗手粗脚地将自己身上淤青重新折磨了一遍。等程前收拾好东西，拿了一块帕子擦手准备走的时候，严征明才忽然开口叫住他： 小钱，你没有什么话想问我吗？ 程前迟疑了一下： 你今天摔下高台的时候叫了声师父。 他说着好像是不知道该怎样安慰，原地踟蹰了片刻，最后试探着在严征明肩上拍了拍。他发现自己仍然是一说好话就没词，程前有点挫败，低低地叹了口气： 我不是说这个。 程前疑惑地看了他一眼： 不然呢？ 比如门派以后该何去何从？比如掌门师兄你什么时候才能争气一点？ 严正明在这一刻发现了程前和别人的不同，他从不关心自己这个掌门有什么决策，也从不指望谁能厉害一些，让他在青龙岛上不必吃那么多的苦头。被欺负了，他就自行增加练剑时间，无论天塌还是地陷，他眼里只有那么一条清晰明了的路。 师父将整套的扶摇木剑演示给你了。 严征明忽然岔开话题，程前点点头： 只是后面三式我还没有融会贯通， 记得就行。 严征明披上外衣，从床头拿起自己那把给他带来了无数屈辱的佩剑。 走，去后院，帮我把扶摇木剑磨成剑谱。 多人小说剧《六爻》，感谢您的收听。 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